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拼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铭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周五早上的8点03分，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找到北京时间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最重要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看视频也能够看到，哎，广播的主持人是怎么工作的呢？这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可以看的广播。然后呢，提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在今天我们 今天又有大咖来了，是不是？ 两位年轻的，我觉得应该是未来的大咖， 未来的大咖呀。 对对对，因为是两位青年导演， 嗯， 啊，同样是刚刚从第5届重庆青年电影节啊，载誉归来的两位导演都收获颇丰，将会带着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有他们对行业的理解，然后包括未来正在准备的啊一些作品，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现在正在做的这个青年电影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很期待？ 非常非常的期待，应该说这个 有一位美女和一个帅哥， 是吧？这个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个未来是什么样的，而且这个我觉得青年的电影人会和这个传统的确实是非常的不一样啊，他们会更多的吸取一些比如说好莱坞啊西方啊这样的理念，然后结合咱们自己的这样的传统做一些创新和一些这种先锋性的尝试，特别期待他们来这个会去给我们播放一下这次他们参展的这部电影吗？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吧，一会儿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还是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啊，然后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这个电影节呢，啊，重庆青年电影节，然后呢，这次它有一个啊叫宣传的 slogan 吧，说这个电影人呐，一定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性子， 这是要匹配现在目前的市场热度吗？ 电影要一帧一帧的磨啊，一镜一镜的啊去体会， 哎，我特别赞同，我觉得不仅是电影人，各行各业吧，对吧？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不太容易的时候，更容易啊沉下心来，更需要沉下心来， 更需要沉下心来，对。其实因为在面临创作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是非常孤独的，你需要去体会生活，比如打磨剧本，然后在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还会遇到可能不属于你创作范围之内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都是电影人需要去面对的。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这个电影的影视的这个圈子里，有很多这种以火箭速度突然爆红的电影人，对吧？创作者，或者是这样的作品，那在这种比较当中，或者说在这种对比之下，你更能够这个沉下心来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为外界所干扰。特别重要，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没有火的时候，面对生活的贫困你怎么办？ 面对生活的贫困啊，不忘初心， 友情饮水饱是吗？大家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本月啊，将会上映的啊一些电影啊，今天其实有好几部影片，又是赶在这个周五。赶周末，赶在进入到这个十一月，然后过了这个国庆这个小黄金档之后，要跟大家见面的影片，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时空行者》这部影片啊， 《时空行者》 时空行者》 今天将公映了啊，甄子丹、王宝强上演这个冬天最强战， 最强战啊，说这个时空金球流转古今，爱恨情仇绵延百年。我是要开书是吗？书接上 一下， 书接上周，不能叫书接上回，这部影片呢是由黄建新啊总监制，然后文俊编剧及监制，然后叶伟民导演，由谁演的呢？甄子丹、黄圣依、王宝强、任达华、江疏影特别出演的这部动作剧情电影《冰封侠：时空行者》，今天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昨天呢也是，这个。然后在之前的时候呢，有小部分的首映啊，媒体的这个包括粉丝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啊。然后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该片呢讲述了明朝大将军贺英啊，利用时空金球终于重返了明朝啊，有点穿越的这种感觉是吧？与锦衣卫兄弟萨敖，然后获悉啊，说倭寇和朝廷奸党之间足以倾覆皇权的密谋，绵延400年的这个惊天危机。就突然一触即发了，穿越回去的，然后这个贺英也在红颜知己小美的帮助下，开始了这个抗倭除奸和保护族人的一个战斗。 听了这么一长段，没听出具体讲的是什么。 你想剧情有穿越， 有穿越、 明朝的故事，然后是一个抗倭的， 有古代战争， 对对对对，在这个历史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阵容还是非常期待的，有宝宝， 有宝宝， 宝宝啊，甄子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黄圣依，好久好久没见了 是吧，之前只是在综艺节目上见过了，很久没有在大荧幕上见到黄圣依， 很久没有在大荧幕上看到黄圣依的表现啊，因为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呢，我们略微的八卦一下啊，最近呢可能是这个啊，最近几年吧，都在这个啊家庭生活里啊非常幸福， 是生了两个儿子， 对，然后这个任达华包括江疏影出演的这个动作剧情电影《冰封侠：时空行者》，今天跟大家见面啊，又说了，今儿就是周五，你看就是，这片方啊就特别会挑好时候，是吧？赶周五。 这大文，你每次去院线看到这个正在上映的这些电影，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怎么选择电影？ 一般来说，在家就选好了，对吗？ 也不会啊，通常呢还是看故事看剧情，你就比方说这个就前两年老炮上映的时候，然后就说的这个，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嘛，然后也会有这个很多朋友，然后可能会对这个 北京的这个文化呀，尤其是这个啊过去的一些事情啊，会比较好奇。哎，我们会知道那个故事里啊，然后会体现啊，比如说老北京的一些风土人情。哎，那我就会比较期待。 嗯， 啊，可能就会看一看，然后再加上阵容，比如说这个啊，冯小刚导演呢，啊，对吧？然后就会哎。我就会看一下，可能是先看故事看剧情，然后呢其次看阵容。 哦、 那你怎么选？ 我现在基本只看评分了， 只看评分、 就是看口碑， 看口碑 啊、就是一个是 大家，但是口碑有的时候是会反转的， 会反转的， 你不知道 是吗？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 哎、我觉得还挺多的， 是吧？ 啊，对、 就一开始比如说唱衰的电影大家都 不 看好的， 不一开始是是会这样，就是如果说是小成本啊、小制作、这个阵容呢也不会说特别的强大， 嗯 啊，没有那么多咖在这个剧情里， 嗯， 可能在排片呢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比如说大家看完之后啊口碑爆棚， 嗯，那么觉得特好， 对对，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反转、然后排片就会再迅速的做调整做增加， 嗯， 那么相反呢，比如说之前啊预热呀什么各个方面呢啊做宣传呐、宣发呀做的都非常到位的这些啊，比如说大制作的这些影片， 嗯 啊，反而大家看了之后口碑不是很好的话， 嗯，这是在上映之前和之后嘛、 哎、 就是说大家的期待值和具体上映之后的一个效果之间的一个评价。通常我看电影都是会这个已经上映了一段时间啊，然后看看这个周围的小伙伴们的推荐去看了的啊，这是真人推荐对吧、另外呢就是看一看这个豆瓣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电影评分网站的打分、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现在越来越懒得去电影院看电影了、除非就是觉得这个的制作和效果这种特效啊和这种视觉的这种享受真的是必须要去电影院里坐在那里看，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觉得这个忙于家庭生活。 我觉得也未必， 嗯 啊，就把你们家那书房呢稍微规制规制， 嗯， 买一个盒子，买个投影、然后买两个好点的音箱， 嗯， 效果也不错， 嗯， 知道吗？ 其实用一个大电视看就不错， 是吧？ 是的， 哦，对，然后这个《时空行者》啊，这个《冰封侠：时空行者》今天上映，推荐给大家。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胡桃夹子与四个国王》，同样是在今天跟大家见面啊，是这个今年华特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奇幻电影啊，奇幻电影由谁主演的呢？莱塞·霍尔斯道姆、乔·庄斯顿执导，摩根·弗里曼、 凯纳奈特利和麦肯吉福伊出演、哎，有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特别喜欢 凯纳奈特利哈， 是吗？ 嗯，摩根弗里曼也很喜欢了哈，感觉是一帮大咖去演了一个童话故事啊， 哎，有点 这个片子呢，讲述了克拉拉收到了教父赠送的一个胡桃夹子，结果呢，阴差阳错的进入了一个神秘世界的故事。哎，胡桃夹子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不知道这个、这次这个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意？那这个电影呢，将于2018年11月2号， 就是今儿了。 对，在北美和中国内地同步上映、 哎、 如果喜欢看迪士尼呢一定就会知道这部电影该期待些什么，尤其是迪士尼的电影十分热衷于这种奇幻的题材。那这部电影总的来说呢剧情很简单啊、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呢不懂胡桃夹子的故事的你呢看一看预告片就会知道大概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探险故事。那有意思的是呢和这部电影有些类似的另一个奇幻电影滴答屋也在近期上映、啊，这两部电影呢，大家都说有一些相似之处啊。 哎，对，然后这个滴答屋呢，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会儿做一个推介啊，因为这个滴答屋这个影片呢，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是和大家见面了。首先呢，这个电影啊，上映的时间是围绕着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西方的万圣节，是吧？然后呢，不知道收听收看节目的啊朋友们， 嗯。 对吧、 嗯、 这是怎么过的 围观过 恶搞了一下没有对 围观过 对刚才我们其实在这个我们进 导播间的时候 对我们进导播间的时候我们今天导播老师还在哈哈在那笑、说看笑什么东西就是在看笑网友发来的这个 对 啊万圣节的各种恶搞 嗯 嗯 就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有时间的时候还是会这个自娱自乐一下啊。那这个应该说就是这个西方的节日呢是充满了一些儿童恐怖的元素，也是供孩子们玩乐的这个一个节日哈。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去要糖果嘛。那这次的这两部电影，这个滴答屋和这个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呢，其实走的也是这个小魔幻， 对 啊，这个小调皮这个路线，对吧？融合了一些吓人的元素，而且充满了奇幻色彩。特别是这个滴答屋的导演伊莱罗斯啊，他可是指导过最惊悚的人皮客栈的导演啊，是这个恐怖片出身的导演。 对，然后我觉得刚才你那个形容挺好的，就是说一众大咖演了一小故事。啊，还有点甚至里面你除了有恐怖的色彩之后呢，还能看到一些童趣。 童趣，对， 对吧？这个让我想到这个，就目前啊，在商业上有他们讲有一逻辑，叫降维攻击。 降维攻击什么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原来有一些那个只演电影的这种，就是特别高端的大咖，然后 比如说来出演我们的短片。 明白了。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在传统的制造行业啊，你比如说做电脑啊、做手机啊，很精密的这个行业啊。很精密的行业，就说你原来是做手机的这个专业人才，然后现在不做手机了，咱们改做，比如说咱们做个牙刷吧，做个毛巾吧。 谁说牙刷和毛巾的这个科技含量就不能和手机媲美了？ 哎，对，这里面也会有一个观念问题，对吧？现在在我们的消费大升级时代，谁说一条毛巾啊，一个牙刷，我们的日常消耗品里面，不需要它里面的这个凝结的需求，有的时候都是自己可能没发现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降维打击哈，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人家在降格了，其实不是，人家只是在多方面的去尝试。有一些这个曾经做大酒店的人也会想做面包店了，这个从大而这个怎么说呢，大而广做到小而美，我觉得也是一个应该说也是一种回归吧。 主要是行行都不好干，竞争太激烈了。好呢，聊到这儿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送给大家一首歌。 北极的床上，他看到吗？被忽略的悲痛，他听到吗？无声的祈求，他知道吗？或许我 刚才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呢，是华晨宇的《地球之眼》。 我发现现在华晨宇经常唱一些 宏大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他从这个《悟空传》的主题曲之后，好像就经常尝试一些这种有侠气的歌曲 啊。对。 然后就是这种很壮阔的悠扬。 对，就是还挺适合做这个，就是电影啊。 对。 这个主题曲。 对，还有这种宣传片啊之类的。 对。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胡桃夹子与四个国王啊，说跟谁挺像的？跟滴答屋挺像。滴答屋呢，然后是昨天晚上，然后在北京呢也是举办了一场首映活动啊，盛装出席的影迷呢，与这个功夫熊猫杰克布莱克、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来了一场隔空互动的魔法狂欢，同样是魔法。 哇，看来这个魔法是十一月份的主题，对吗？那《滴答屋》呢，是改编自约翰·贝拉斯同名哥特风的恐怖小说，讲述了20世纪中期孤儿搬去和叔叔一起居住在一栋老房子里，却意外地开启了奇幻世界大门的故事。不少观众表示呢，该片随处可见充满想象力的细节，比如具有自己人格的沙发，紫色变异蛇一般温顺的宠物，点击送你一片星空的奇妙水池，日进斗金的高超牌技，还有可以守家护院不吃小鱼但是不会用猫砂的园林大猫。 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这部影片的演员表演啊，无疑也是一个大看点。曾经为功夫熊猫主角阿宝配音的杰克布莱克在此片当中饰演怪叔叔乔纳森啊，这个浑身散发着喜剧光辉的男人，就是那种表演呢，让你看到夸张当中呢又不浮夸，还有很多的细腻啊，外表疯狂冲动，但是内心呢却有温柔的善良，再配上他那个圆滚滚的脸跟身材，所以说成为了这个全片的戏剧担当， 笑料担当。那向来以强大的气场和无敌的演技征服观众的凯特·布兰切特呢，饰演女巫齐默尔曼太太，从服饰到仪态再到眼神，都透露着十足的讲究与精致。她与乔纳森斗嘴，令观众捧腹。傲娇的白眼儿，机智的毒蛇，将优雅大气、武力值高的女巫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个凯特·布兰切特就是适合演这种大女人，对吧？这种魔幻范儿的大女人。这个演过很多。 所以你特别喜欢？ 我没有，我不喜欢。我喜欢小可爱。其实 你喜欢赵丽颖是吗？ 那也不喜欢。 啊，好吧，这个。仅代表个人观点啊，然后这个赵丽颖的粉丝呢，不要去喷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几部影片呢，就是像这个《滴答屋》啊，在昨天已经上映了，然后呢，还有这个《胡桃夹子》和《四个国王》是在今天啊，今天跟大家见面。然后呢，《时空行者》也是今天公映。还都有一点那种 小魔幻的感觉。 对，你说这是为什么？ 这十一月的主题呗。 十一月的主题。反正我对这个就是《时空行者》还，因为我对他们这个阵容还挺期待的。叶伟民导演，像甄子丹呐、宝宝啊，任达华呀，还有江疏影啊，然后再看看黄圣依。 江疏影是你喜欢的范儿。 也还好。我喜欢黄圣依。对吧，这个阵容还是挺期待的啊。然后这个穿越回明朝时代背景下啊，抗倭的一个故事啊。其实这种穿越回去之后看看这个怎么办吧，因为古装的戏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长城可能印象比较深刻。 长城是一部什么电影 啊？好吧。 最近比较少看院线的电影， 上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去年 其实我比较少在 打怪兽的 比较少在大荧幕看这种魔幻题材的， 是吗？ 现在比较喜欢看这种现实主义的。可能年纪大了不能接受梦想了。 哦，我说最近怎么看你状态不是很对呢？ 嗯， 啊，然后结果去了趟澳洲之后，然后把养老的想法都已经考虑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啊，这个上半个时段呢，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几部今天啊将会上映的影片，那么一会儿呢，继续来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在11月份跟大家要见面的非常好看的电影啊，因为整个10月份的档期好像经过了，十一像黄金周之后啊，似乎是有些沉默和冷淡。 嗯，感觉没有特别有亮点的电影要上映了。 哎， 但是有一些具有亮点的消息被我们听到。哎，最近看到这个我特别喜爱的大导演李安哈，准备筹拍一部这个邓丽君的纪录片了啊，不是纪录片，就是纪录电影。 哦， 嗯， 哦，好吧，这个也挺值得期待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啊，孔文的短片。 哎，我觉得 对对对，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然后一会儿呢，这个会有两位啊非常优秀的青年导演，然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聊一聊他们的创作，还有他们的短片啊。其实一会儿我们要采访的是你要采访的三位电影人，包括我。 三位电影人，好的， 包括我， 好的， 看一看我们会擦出一个什么样的火花。 嗯， 啊，好吧，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半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关注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 待会儿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00到10:00，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九八二的房间和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同步直播的画面了。欢迎你跟我们互动起来， 欢迎跟我们互动起来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推荐十一月份，其实今天就要上映好几部。上映的这个好片儿、好电影，然后加上今天又是周五啊，我估计很多朋友们都已经买票了，而且之前关注了很多这个影片的前期的宣传呐、啊，海报啊，还有有的朋友们甚至提前看了点映啊，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滴答屋》，然后昨天在北京就有一场提前的点映，口碑还是不错的， 是吧？ 啊、这几部影片，而且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小 特点，是不是非常适合亲子去观看？ 哎，孩子有时候 不太敢看这种有点小可怕的。 如果年纪太小的话，有些镜头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看可能没有什么，就孩子可能会 但是他这个不是充满了童趣的这种小恐怖吗？ 充满了童趣的小恐怖，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孩子的点在哪里， 突然就被吓哭了， 突然就被吓哭了啊，对吧？啊！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我觉得也很值得一看。叫做《流浪猫鲍勃》，是由罗杰·斯伯蒂伍德执导，然后卢克·崔德威、盖德敏斯塔，然后这个他们还有琼·弗洛加特和流浪猫鲍勃他们一起主演的这个电影。鲍勃， 我看过这部电影， 看过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应该拍了有一些时间了啊，然后在国外上映了，所以我是自己下载来看的。然后，这部电影就是因为他说是传记电影嘛，所以他讲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呢，也不是特别大的制作，里边主要讲的是一个人一只猫的故事。 一个人 就是很温暖，然后这只猫其实是，治愈了这个人自己的一些障碍。 是个男人吧？ 是个男的，对。 男人。 这只猫就叫鲍勃。 我知道，男人与猫的故事。 对对对。 那 该片呢，改编自詹姆斯·鲍文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位落魄的伦敦街头卖唱艺人，在尝试戒毒、生活窘迫之际，偶遇并收养了一只姜黄色的流浪猫，并在猫咪的帮助下成功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个主人公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不好的遭遇吧，然后进入他人生最困窘的一个时间，就是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精神的这种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差。但是因为他遇到了这只猫咪，然后在他照顾猫咪和他收养猫咪的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一些爱的暖流，后来被治愈了。 流浪猫鲍勃。我觉得就是你还记得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在你休假之前，然后来了两位创业者，他们是 猫猫狗狗， 猫猫狗狗，他们做的那个猫猫的饮水机，是吧？是不是可以和这个影片做一个联合的宣发？我挺操心的哈，是不是？ 人家第一轮都众筹成功了， 对，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啊！然后在此呢，也这个恭喜吧，曾经来到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两位朋友，所以这部影片呢，然后也挺值得一看的，对吧？也推荐给大家，流浪猫鲍勃，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其实这个人和宠物之间呢，我记得陈小春早年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男人与公狗》， 是吗？ 然后那只狗的名字叫阿布， 阿布啊，好可爱的名字， 不是叫阿诺， 阿诺 啊，然后上来就阿诺不要跑来跑去的， 好像是那个阿拉丁那部动画片里的那只猴子叫阿布，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叫阿诺，嗯。 其实那个在高晓松曾经讲过的这个，他的这个音频节目哈，《矮大紧直北里》，他专门讲过了很多名人跟宠物的故事。 嗯。 然后我才会发现，原来那么多的名人都养一些奇怪的宠物，比如说这个昨天我们聊到这个 Michael Jackson 哈，他曾经养过一只非常有名气的大猩猩，叫泡泡。 泡泡 特别可爱，然后他曾经还带着泡泡去会见一些就是日本政界的人士，这个非常非常的高大上的这样的活动，也带着他的心爱的猩猩宠物一起去参加，然后呢还有这个乔治克鲁尼，对吧，曾经的钻石王老五，他养过一只猪，是黑色的， 黑色的猪， 对，然后他就和猪住在一起，然后据说他有很多人的女朋友都因为受不了他这个爱好就跟他分手了，所以很多人都就是养过一些很奇怪的宠物啊，然后留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 是吧？ 其实他们都是可以拍成电影的，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是吧？真的，宠物这东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的 啊，这好什么都有哈。 嗯，这次去澳洲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那个 特别想养一考拉。 特别想养，然后但是有一天中午在那个吃饭，在外面，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阿姨哈，就是带着她的宠物来吃饭，她的宠物是一只鹦鹉 啊， 然后她就把那个鹦鹉的，就是有一个很细的绳子拴在她的鹦鹉的脚上，那个鹦鹉就一直在她的肩上 啊，这个不奇怪 是吧？ 啊，这个你现在在咱们北京的这个胡同里，还有这个老北京 是吗？ 然后有那么养鸟的，出来之后鸟就。 然后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他掰点碎面包就给那鹦鹉吃。 没错，训得好的是可以的， 是吧？ 对， 我第一次见 啊， 觉得特别的人与自然。 哎呦，这提笼架鸟，这是吧？啊，我觉得这还是咱最会玩，是不是？那挺有意思的，因为刚刚在这个说到小朋友适合看不看啊，然后这个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部适合小朋友看的影片，这部影片呢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然后现在还在公映当中啊，《雪怪大冒险》是由凯利·科克·帕特里克执导啊，赞达亚·查宁·塔图姆、吉娜·罗德里格斯、勒布朗·詹姆斯·科登参与配音的动画电影，讲述了一什么故事呢？讲述了说开朗的雪人发现了他以为不存在的东西，人类的故事，就是一个雪怪啊，他发现了雪怪，说这个雪怪呀，身材高大，憨态可掬，全身覆盖以白色为主的长毛，小巧的双脚呢还添了一分俏皮啊，自带这种绒毛风格的那种滤镜，然后雪怪呢，它不仅这个造型很呆萌啊，而且跟人类有一样的智慧，有情感，个性鲜明，还可亲可爱。其实你像雪怪啊，什么 是雪怪？ 水怪。 什么是雪怪？ 尼斯湖水怪啊，就这种传说还是挺吸引大家的注意的啊，包括是不是有巨人的存在。 我记得好像对于雪怪的一些概念，我是小的时候看日本漫画里有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雪怪长什么样子，从来都是在日本漫画里只能看到这个雪怪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然后说啊，这里雪怪走过，但是从来不知道雪怪长什么样。 对啊，就是我们还特别操心人雪怪，人雪怪呢说你们人类是个什么物种， 早都知道了， 来 我着走 不对，这个在这部动画电影里呢，雪怪对于人类来说呢是难以证实的神秘传说，在雪怪的世界里呢，人类才是未知可怕的传说生物，然后这个雪怪呢叫米格， 人类，对， 他与人类就不期而遇了，是吧？然后呢， 随后呢，他向整个雪人部落宣布了自己的所见 啊，他们是人类， 但雪人们呢却并不相信他所描述的事实。不过呢，米格并不孤单，在部落里呢有一大群雪人在收集人类的证据，为了证明自己呢，米格从喜马拉雅山一跃而下，进入到了人类的世界当中。哇，这个叫物种穿越，对吗？ 哎，对， 然后就成为了这个人类当中的一员，可能就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观看了一下我们人类的每一天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和他们雪人世界不一样的价值观和雪怪的世界。 我觉得这个相反的角度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对吧？我们养那么多的宠物啊，什么养这个猫猫狗狗啊，什么有养猪的、养猴的，是吧？养鸟的，是吧？你说宠物的 世界里啊，跟人类相处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有人拍过啊，去年不是前年有一个电影对吧？就是讲这个，这个在主人们都去上班的时候，大白天，然后这些宠物们、猫猫狗狗们成功的越狱，然后呢，就是他们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个家里的主人早上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白天他们上哪儿去了呢？这些宠物每天都特别好奇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去侦查这件事儿 啊。哎，这个挺有，这部影片叫什么名字？我们也推荐给大家。 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了， 是吧？ 这个我去搜索一下，然后，下次节目告诉大家。 好好好，反正就是大家也可以就关注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啊。那么我们聊到这儿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赵雷的《少年锦时》。刚才其实我们聊的话题，动物的世界在怎么思考人类，是不是在只有小时候少年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想这种问题，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呢，就觉得这种问题哇是不是好无聊， 也不会啊。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荫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这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这个刚刚啊，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啊，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聊的，只有在小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想动物的世界怎么会想人类，然后我们刚才想半天，然后也没有想出来这部影片叫什么名字啊。一位热心的听友网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敏敏小虎牙，他说二位主持人说这个宠物电影的名字叫做宠物大机密啊。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叫做敏敏小虎牙啊，谢谢小虎牙这位网友给我们啊做的这个提醒，然后是宠物大机密，宠物大机密啊，这部影片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哎，不知道大家对今天这个我们给大家的推荐哪不感兴趣啊？ 嗯，哪不感兴趣呢？ 哪不感兴趣？嗯，其实聊到这儿之后呢，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部宠物大机密啊，就是刚刚网友给我们推荐的这部影片，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宠物大机密， 哎，宠物大机密、嗯啊、 讲的是从宠物的视角来看这个人类的世界、 嗯、哎，对吧，嗯。然后刚才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啊，说这个谢谢主持人啊，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么多的在这个月啊、 嗯、 今天就要上映的这个影片， 嗯， 他说这个啊，他说你们不是经常会给我们说带来就是职场啊这个就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方法， 嗯， 这个啊今天是推荐的娱乐消息，对对对，因为我们对吧，咱们岂不能只工作嘛，对不对、 嗯、 我们还是要因为周末了嘛，还是要这个啊，休息放松一下，给大家推荐好的电影啊。 每周五我们给大家这个预热一下即将到来的周末哈。 对对对，好的综艺啊。但是呢这位朋友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说我这个最近要面临换工作还是不换的问题。 嗯， 我觉得挺烦的。 嗯 啊，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过往的当中啊，过往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的一些梳理，我们又重新找了出来啊！刚才我们又重新梳理了一下，很快很快的梳理了一下，然后给这位朋友呢，给这位网友非常焦急的一个网友，他说在线等，挺急的。 嗯， 然后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嗯， 就是说这个，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打算这个转换职业的小伙伴还是比较多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选工作的逻辑啊，有三个核心的因素。第一个呢是行业的前景，说你在选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专注一下这个行业它的前景是不是好啊，选对了行业其实你就成功了一半，它的未来空间是不是很大，还是已经趋于饱和，只剩下几家大公司在玩啊，你看到整个社会对这个行业的需求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哈。比如说前些年最火爆的行业是什么呢？金融，对吧？ 嗯嗯， 在我们大学生报这个志愿的时候，对，金融、房地产这些。但是这些年呢，可能这个互联网、计算机、这个人工智能，就是更好的、更有潜力的这样的行业了啊。 哎，对对对。 那 这很容易引出一个问题哈，就说我怎么知道一个行业怎么样？ 对， 那就是说呢，没有谁是真的完全对一个行业没有概念的，至少没见过谁是对一个行业感兴趣，经过了多方了解和自己思考，最终还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只要你是感兴趣啊，你一定会不断的搜索信息，去了解你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状况。 哎，对，然后呢，还有，比方说这个。从几点这个宏观的角度吧，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判断，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搜索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大的环境当中我们去看，哎，目前这个行业啊，比如说在政策层面的力度上，哎，是支持呢，还是比如说这个你像前些年会有一些这个高污染的行业，那么现在啊，那你肯定就是相对支持力度可能要弱一些，对吧？然后你比如说判断一下这个是夕阳产业呀，还是朝阳产业，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 宏观上做一个判断。 对，第二个呢就是职业本身啊，就是首先这份工作的内容是不是我喜欢的，其次这份工作让我感觉到有意义吗？啊，在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骗自己。那第三点呢，就是生活方式啊，这个也特别重要，就是当你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就选择了它带给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好伙伴哈，他就特别喜欢看话剧，也特别喜欢看各种演出，然后他就千辛万苦地找到了一个国家大剧院的工作。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工作给他带来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让他完全没有社交了，因为就是这个剧场的工作就是说周末最忙，然后别人下班了之后晚上最忙，对吧？ 对对对，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相处了。最终呢他也离开了这份工作，虽然是他喜欢的，但是带给他的生活方式可能他觉得不行。 对对对，其实这个工作呀和这个生活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提醒这位朋友，就是在你选工作的时候呢，啊，你目前的生活，你喜欢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是要考虑一下的，啊，然后就是，咱就比方说这个演员、导演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我大半年、我小一年我都在家待着，然后呢，我可能这个拍戏的时候，我可能一年又不回家，啊，又跟家人见不了面，对吧？你的家人的生活是不是能够？也能够适应你的这种生活节奏，我觉得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考虑行业，考虑工作本身，以及考虑这个工作带给你的一个生活方式。也希望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建议对这位网友是有帮助的。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4，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邓超的《友情世间》，然后来结束我们这半个时段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会等待一下嘉宾的到来，我们下半个时段进入到青年会客厅，我们来聊一聊青年电影人他们的目标和他们在做的事情。这个就

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就才遇到了你，靠近在我左右，青春汹涌，成长会痛，你皱起眉头，让我给你温柔。我们在昨天的经历，是彼此明天的勇气，因为你未来不畏惧。世界变化 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恩。 大家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方的看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以及找到北京时间以及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 青年会客厅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隆重的预告。在节目当中会来到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导演啊。一男一女，然后但是呢现在那个美女导演现在还在路上啊，说这个上不来地铁， 早高峰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大家能够看到的是青年导演杨科，欢迎杨科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各位早上好，我是杨科。 对，因为我们刚刚一起从这个参加完这个重庆青年电影节哈。 是的。 对，然后呢这个杨科导演的短片作品男孩们也是入围了第五届重庆青年电影节的最佳剪辑和最佳导演的提名，然后呢在此呢还是要恭喜一下。 谢谢谢谢， 祝贺祝贺。 对对对， 谢谢谢谢。 然后那个先来给我们和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男孩们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哎呀，男孩们是我在台北拍的第三部片了，然后它是一个关于这个校园题材的。它是一个关于讲那个校园霸凌题材的，因为我上一个作品讲的是一个校园暴力，然后这个实际上是拍的一个关于校园冷暴力的，其实也是回忆到我自己上学时候的一些经历了，根据自己的一些个就是记忆然后拍的这么一个片子，然后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我们节目啊，包括入影展呐、谢谢谢谢。 听上去略微有一点这个残酷的青春哈，这个校园时光。 是的。 为什么会选择校园这个题材呢？ 因为我觉得校园，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都有这个经历吧，而且大家都是年轻人，因为青年影展。然后我觉得这个记忆 对于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学生时代，尤其是高中啊、大学那个时间，是我们由孩子到成人的一个转折点。 嗯， 这个转折点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也是由我们由一个孩童的世界进入成人世界的这么一个必经之路。这个转折，其实我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曾经印记过很多特别强烈的记忆。 嗯， 那么我也是希望把这个强烈的记忆通过我的这个电影，然后讲给观众。对，他对我是一个 mark， 他对我是一个印记。 就是那段时间的这个，就有句老话啊，说这个叫什么从小看大，什么三岁至老，就大概这意思啊。说这个就是，性格的养成期呢，其实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 对， 其实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这个、啊、上的第一堂心理学课，然后有一个男老师，我坐在第一排，他跟我说，他说大家都用各种的歌曲、各种的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去描绘青春期的美好，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什么比较更老的什么17岁的16岁的雨季啊、花季之类的，去说去描绘它。但是青春期其实是人的一生中最敏感的，内心也最脆弱的，就是你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心脏去抵御这个世界所给予你的冲击，所以这些就微弱的这种小的冲击才会对你的内心造成那样大的一个影响。 是 的， 所以其实就是青春期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的美好， 那么光鲜， 对对对，很多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沮丧啊、一些悲伤啊，或者是一些，甚至一些压力和焦虑都是有的，对吧？ 对对对，一些很残酷的东西吧。 哎呀，刚才听你们两个聊的时候，脑子里顿时想到了我那个时候失恋的样子。我那时候在家里沙发上趴三天没起来。 睡着呢吧？ 不是睡着呢， 长睡不醒。 不是。哎，确实是这个， 包括人生中的第一次失恋啊，其实都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冲击。虽然可能，比如对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这种小事儿都已经不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什么了哈，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确实就是无比大的事件。 哎，对对对对对啊！ 我们要不然从杨大导的这个青春期开始聊起吧。为什么会喜欢就是电影走上这个道路呢？ 我觉得也是，就是像我可能年龄比较大哈，然后就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在看录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一个同学，他家里好像是在录像厅工作，经常能借来一些录像带。 哦， 比如说那个时候像什么《亡命天涯》呀，然后像什么《东方不败》呀，就我们那会儿都会在看。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们搬着小板凳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看，一边吃着冰棍一边看的时候，我一下就被吸引了。就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心理，就会说，哎呦，这个应该是我这辈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激情所在 了。这么小就找到人生的方向。 我因为后来我也跟就是也有很多朋友在聊嘛，然后包括一些个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到干到一定程一定时候不知道自己好像想干嘛，可能专业都会有摇摆或者选择，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我觉得从很小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这一生应该追求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所以最后在这个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摇摆。我觉得还自己还挺幸运的，找到了这个东西。 哎，对对对，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找到自己很早的时候就坚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对 啊，以后不管这个路走的是顺利也好，还是可能遇到坎坷也好，那自己坚定，我觉得那就不会觉得苦和累。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东西它会陪伴你一生。 对， 对，这个兴趣， 对，而且这个。 所以后来这个上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吗？ 上大学我是，哎，当时反正也是去想考北电啊，想考中戏啊，然后都没 是想考表演系还是导演系？ 导演系，导演系。当时也是想考美术系跟导演系嘛，后来都没有上成，后来就去首师大，学的美术。但是在学完美术之后，那个时候电影学院又在招进修班嘛，后来就去进修班又学了一段时间，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然后后来又去北影厂做电影特效。其实我是做特效出身的。 哦， 对，然后 技术流的。 对，没错，后期的，做后期的。 在北影厂，其实在这个之前跟杨科导演聊天的过程当中，在北影厂的时间其实还算挺长的。 对对对，好几年， 好几年的时间啊。然后那几年的时间，一直做特效，但是在那几年没有说萌发创作的这个想法。 也有过了，就是但是就那个时候我 我不知道我这种心理是不是一种算是惰性心理，就是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 啊， 然后你可能干这个东西哈，你就比如像我们做电影的，我做电影后期的，当然我的梦想是做导演了， 嗯嗯， 我觉得我天天跟一些导演接触啊，然后做着这个电影啊，我觉得就好像我就是就好像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导演，或者是自己是电影圈的人了， 哦， 就总会盼望着可能呢某一天一个导演一个制片说，哎呀，杨科你不错，你跟我走吧，我们去拍电影吧。 嗯， 但好像基本上这个导演跟你做完这个片子聊得也很好啊，可能人家就走了，再来一个 之后就没有交集了。 对，因为他们毕竟是他们也很想帮你，但是你毕竟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做的，所以后来发现如果自己真的想做的话还是要去迈开这一步。我并不是说我在一直做后期，好像做后期做很多年我就能转到前期了，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你自己有主观能动性，你去自己突破自己的。 嗯， 这点是我觉得特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不能总是在那里等待， 对 吧？ 哎，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其实很多行业都一样，那比如说你电影工业当中，其实各个工种分工也都很细， 是是是， 也都很多啊。如果说你想做导演，你想做演员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是美工啊，可能是摄影，但是如果说你不去往这个岗位那个角色上去转，你永远转不过来，你就还是那个工种而已。 对，不要等别人去推你，其实你要自己勇敢的去迈出这步。其实你一旦迈出去，你发现哦，自己其实是可以的。 所 以这次的这个男孩们是你迈出的这一步吗？ 应该是第三部了吧？ 第三部作品， 对对对 啊， 因为之前也拍的前两部也有走电影界。 所以他们是一个系列吗？ 我自称它是校园三部曲吧，因为它都是跟校园有关的。 对校园题材比较感兴趣。 是是是， 说明还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 没错，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我们在这里呢，杨科导演说他自己年龄很大了，其实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啊。 跟我们都一样 画皮。 对，但是其实在这个刚刚我们谈到这个转换角色这个转型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啊，就有很多人在这个电工业当中，我在一个岗位上去工作着，他转型的路径，比方说我就想做导演，那么转型的路径，你比方说可能这个杨科导演选择的是自己辞职，然后去自己做独立的短片，然后除了有这样的路径，那么还会有其他什么样的路径？那就是说这个转型过程其实是不是还是挺难挺痛苦的？ 我当然没有反而给一个特别普遍的建议了，我觉得还是就从我自己的身上出发吧，就是有时候你是要做一个就是没有后路的这么一个决定的，就是 破釜沉舟。 就是 今天这些话是对谁说？感觉都有特别有共鸣，是吗？ 就是以前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我们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讲过，就是说把帽子丢过去，就是你好像是你前面有一堵墙，你把你的一个特别珍贵的东西你扔过去，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要为了这个特别珍贵的东西，你一定要翻这个墙，你实际上你最后你就没有退路，所以现在好些个青，怎么了？有同感是吗？就好多现在就是我们参加影展嘛，然后也有一些青年的，比如说观众啊，或者说一些志愿者啊，他们也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然后他们也问说导演，我现在又想做导演，又想做编剧，又想做制片，又想做这个那个的，就觉得好像这个总什么都想做，但他们其实后来我就说你应该去安静，对，安静的问你自己究竟想做哪个，然后去跟着他走。 然后我又开始在这儿散布鸡汤了哈，来给大家说一个金句，说如果你有退路，你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哎， 是吧？ 对， 所以就是斩断自己的后路， 没错。 那一开始就是从这个技术啊，就是做这个后期，就是一开始要挑起大梁去做这个导演了，会不会觉得和自己想象的还是有落差，或者还是不一样？ 哎，不会，我会觉得好像都很顺利， 是吗？ 就是我 那说明你是这个领域的， 就是我会觉得那东西在他等了我好几年，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命好像有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好像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命里应该有的东西，他那儿一直在等待着我，但是他也没有怪我说为什么这么晚来找他，但是你一去就好像感觉就哎，好像就顺了， 是吧？ 对。 然后那一开始这个班底是不是也是之前筹划了很久去组建起来的？还是说大家一拍即合，就是机缘到这里了？ 后者，一拍即合。一拍即合。然后在我在那个台北的小伙伴们，其实我们是在金马奖的一个活动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讲了我的故事，他们觉得哎，他说杨科你这故事其实很不错哟。然后 我们这边也有很不错的资源，要不然你来这边来试一试。然后后来就去了，去了之后好像演员啊摄影啊各方面的就全都就好像就在那边等我了，我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一开始第一个剧本也是自己写的，操刀去写。 对，我们这些新导演一般都是自己写的，没玩。 但是我很喜欢就是通常一个导演最早期他自己写的剧本的那些东西，因为这个其实是最反映他本人的。 对， 你比如说那个李安导演，对吧，他只有他最前面的三部曲是写的最靠近他自己的那种华人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的各种他拍，别人都说他拍什么题材都能驾驭，但那些都不是他自己的故事了。 对，可能是就是导演呢很早期的作品他会很生猛，我们会这么觉得， 生猛。 对，他无论是这个形式是温和的还是说是怎么，但是他其实是跟你，因为我们憋了好长时间嘛，然后终于有机会可以用一种电影的语言然后去告诉别人。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而且我会觉得观众会看我们的电影，这是特大的一个荣幸，因为这是其实我们一个非常私人的一种情感也好，一种对世界的认知也好，能被观众看到，我们会觉得很荣幸，也很紧张。 就是第一部的这个电影还是小片，短片， 短片 也是短片，是吧？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正向的反馈，对吗？ 反正观众都会觉得还是看了有收获吧，就是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些个做短片的导演，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私人的表达，他可能。有一些片子可能看起来比较的就是说很个人的风格的。 明白。 那我觉得我的电影可以被观众还看懂或者是有共鸣，我是很开心的。 哇，你这转型之后好顺遂啊。 顺遂，这是新词吗？顺遂。 那在这三部的短片拍摄创作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困难阻碍有什么？ 困难阻碍，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外部的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内部的 那就包括其实这个经费方面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 对，我觉得经费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的，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现在你说你找钱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再大的剧组几千万几亿的，他依然缺钱，所以我们在圈里面我们会说钱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那你有多少钱能拍多少钱的东西，那关键是你作为一个导演，然后你是不是有可以真正突破自己的。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我对我自己的突破，这个是我会觉得是你是说困难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种胆量，想尝试的，想试探自己的 我特别想问杨导哈，就是因为电影圈的这个节奏还是挺快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圈子里经常会上演一些神话，一些奇迹，比如说一朝成名啊，或者说这个一部戏就成名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着急，就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去走，或者说你着急过吗？ 我觉得我29岁的时候最着急，就我觉得我今年已经40了，然后我觉得我29岁那年我最老，我反而觉得好像我现在越活我越没有那种老的感觉。那个29就是说哎呀我好像就马上就30了，这个二马上就离我而去了，这个二字头，而且那个时候就好着急你知道吧， 焦虑。 对，然后就好像对人也特别不友善，然后对自己也就更加的就是不友善， 苛刻。 对，很苛刻，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好像 就是急于去获得一些东西或者说证明自己。 对，就好像说什么29岁以前都是周杰伦，30岁以后就变成那个费玉清了，就好像就是大家就好像就让你迅速要转成 啊 那个样子，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 你对年龄有什么误解？ 没有，就是我那个时候他 也长了一张骗人的脸。 对，他那个时候开玩笑说嘛，所以现在倒还没有了，因为我们电影其实我就是有意我会让他把速度放慢，比如说我们的片子我都要排演2个月，虽然是短片，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就是我们台北的那边的活动，他说你是在雕这个戏，就是在雕刻它，然后我故意要把这个东西去放慢的， 所以现在找到自己的步伐了。 对，然后找到自己的风格了，其实这是 也不着急了。 不着急。 那我特别想问，第一部长片打算什么时候拍呀？ 我估计因为 很快了。 这个现在还在谈嘛，因为我也不能给制片公司就是说透露太多信，因为我们也签了保密协议，所以 但是可以 期待你是一匹大黑马。 希望 但是我们猜测一下，这个你可以不说话啊，然后你可以点头， 可以用眼神吗？ 这是一个默剧现场， 可以用眼神，对啊。然后我们再告诉这个看不到我们画面的听友朋友们，就是同样是青春题材的。 行，我这眼神对吗？ 眼神对，眼神对啊。 对啊，好吧，那这个没这个不涉及保密协议啊， 没关系， 不涉及保密协议， 可以聊， 但是那个能不能聊一聊这次参加这个重庆影展，有就什么样的感受？ 哦，我会觉得就是现在的大家的这个创作欲啊，包括创作风格真的是特别多，因为你知道，我们作为创作者，可能就是说自己做是一个，但是你拿到影展，其实就是你跟大家去交流，然后咱们看到好多哈风格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认识不同的导演，然后跟评委，包括其实很多有创投的，就是他们拿这个 idea 过来的，其实是大开眼界， 没错， 对吧？而且我们的电影真的被那些评委老师，他们全都认真的看，吓到我。我觉得他们看得那么仔细，然后给我们给我们讲你这个地方对，那个地方好，或者那个地方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感觉被尊重。因为像我们这种刚出来的新人嘛，可能会觉得大家是不是不太关注我们，但是你到了影展之后，无论从组委会，无论从评审，包括我们彼此之间，对不对？ 没错， 都会觉得很好，这个圈子就很让我温暖，感觉 找到了归属感， 对吧？可以这么说， 好幸福啊！ 是是是， 对， 其实参加电影节是非常幸福的事儿，对我们来说， 对对对， 还是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了。就我也身边也有在影视圈的朋友去参加电影节，然后就发现没有让他上台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会有各种宫斗的情节，其实也会有， 这种应该是我觉得心态方面的问题，特别应该跟杨导学一学。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看你是不是真正爱电影了。如果你真正爱电影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就是过不去吧，如果你没获奖或者没提名的话， 要不杨导这个时段我们还剩两分多钟，要不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比较喜欢的一些导演和一些风格。 OK，我特别喜欢的导演有三位，一个是詹姆斯卡麦隆，就是那个泰坦尼克的，然后还有就是达内兄弟，是那个我特别爱的，然后还有就是李安了，就我们华人之光了，这三个是我。 我以为你会喜欢北野武。 跟你们说好像对他没什么太大感觉嘛， 因为我听你的描述感觉你是那个路子的。 哎，但是我最近一直在看他的那个《坏孩子的天空》，我也在找新的灵感。 哇，那我觉得你喜欢的这三个导演，觉得你心里还是非常温暖的人。 是， 很温情的。 对，可能年龄大了嘛，就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锋芒，感觉。 今天一直在跟年龄过不去啊。 也没有，是。 对吧？其实这个，尤其是这次电影节，然后这个郭晓东老师作为这个形象代言人，就是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包括刚才杨导说的那句话，就是如果说出现宫斗的情况啊，因为一个电影节我没走红毯或者没有怎么怎么样，他一定不是真的爱电影。就像郭晓东老师拍的那个宣传片里，就是电影那是需要一帧一帧的去磨，需要沉下心去做的。 对，沉下心去做 的。那你这样的话，才可以说我喜欢电影，我是真的爱电影。 对， 啊。 欢迎我们直播间又来了一位小美女， 欢迎这个杨思平导演。然后这个因为刚才路上有点特殊情况啊，然后这个现在刚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杨思平，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见面。今天很荣幸，我们是几个朋友，我们是在那个重庆青年影展认识的，然后呢，很荣幸被邀请到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谈一谈我们自己创作的短片，同时呢，也跟各位观众交流一下我们的一些感受。 哇，新任女主播上任了，欢迎平平。 对，然后这个思平导演的短片《树窗》呢，是入围了第五届重庆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扶摇计划”特别奖啊。然后呢，我们也还要再次恭喜一下思平导演， 祝贺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之后聊思平导演的作品。 好。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

主要讲的是一个融入的故事， 是融入，对，类似于这样的， 还有这种文化的差异和交锋， 对， 这个和思平导演自己的经历也是很相关，这个本子也是自己创作的吧？ 对，是的，因为这个本子呢是我跟我的那个同学，大学同学，我们两个一起写的嘛，然后这个故事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跟我们相关的一些经历，包括和我自己，因为自己以前有过一段这样，就像这个短片中这个主人公一样，有一段在海外学习的一个经历，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差异之下转到这样的一个班级，他发生的一些故事啊，包括矛盾和冲突，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甚至是隐形的，也就这样的话也就推到我这个片子的片名，可能也是大家所感兴趣和好奇的，为什么叫树窗。因为这个短片呢，其实我们当时在想这个片名的时候考虑了很久，如果说这个片子它的主题是讲演讲，我们当时想的是起一个叫16岁的演讲稿，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大家比较敏感，包括女孩成长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吧，16岁。所以说我们当时在想很直白的去取这个名字，可能并不能表达我们真正想说的。所以我们取了树窗，是因为树呢给人的感觉是很安全的，它是一个依偎，一个依靠，然后窗呢它是一个甚至说是可能是一种隔阂，但是又是透明的，我们看不见，所以说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意思，而且这两个字的名字实际上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把它们放在一起也是我认为可以表达这样的两种极端化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个短片它既是结合了我个人的一个学习背景的一种经历，同时它也把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也结合了，也是我本科时期最想做的一个东西吧。 哦， 思平导演是学什么专业？也是影视类的吗？ 对，我本科是在重庆大学美式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的，然后现在呢我来到中国传媒大学，在那个戏剧影视学院电影创作专业，所以还是继续在学习电影。 感觉两个导演都是在讲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的故事。 对对对，都是青春题材的。对，但是想问思平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杨科导演聊到，就是他跟电影的渊源情节，就是小的时候呢在这个录像厅啊，然后里边看电影，然后那种感觉就觉得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们也都知道，其实这个尤其现在在中国啊，这个出色的女导演还是挺少的，而且做这件事情呢电影这个行业对于我觉得女孩来讲也是挺辛苦挺累的。这个思平的电影情节是萌发在什么时候？ 这个情节的萌发，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可以说，因为我们每一个创作者想拍一个短片，它的创作来源都来自于我们的生活，而且肯定是与我们的经历啊，包括一些想法有关。我当时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是我大学时期就有过，但是我那个时候自己的各个方面的创作经验都很不成熟，没有办法去很完整的去讲一个故事，都是片段式的锻炼啊学习。直到就大三大四的时候，老师开始说可以去创作一个自己的毕业创作的时候，觉得自己才有勇气吧。因为大三的时候第一个拍的短片就是的时候还很，其实说实话还很不自信，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短片拍摄出来能否被大家接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啊还有能力能不能达到一个水准，自己也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大四到创作这个短片的时候，也是想了很久，因为之前也想了其他的题材，但是都觉得不合适，因为作为现在我们这个时期，就是上学呀、包括各个方面可能比较贴近生活的东西是我所喜欢的，包括是我所喜欢的，然后我觉得自己在创作这个短片的时候是很有 怎么说呢，是有回忆感和激情一同并进在创作。 嗯， 感觉都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哎，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是坚定了这条道路，因为已经来到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啊戏剧学院学这个影视创作这个专业嘛。 对 啊， 现在 嗯， 对，现在还是很激动的，因为刚刚开学一个月嘛， 刚刚开学一个月， 对， 新生， 早晨八通线有点堵， 对，然后就是特别对，感觉就是说大家融合呀，同学之间其实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嗯， 就是跟我的短片呀很相关，我还是在学习当中， 可以继续积累素材哈。哎，特别想问问两位，要不杨科导演先说，就是你们自己对这次参展的这部短片，你们自己要打分的话，打多少分？ 我觉得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吧， 就知道有这句话。 哎，对，然后好像自己， 我觉得也是， 对吧？咱们在大荧幕上一看，哎呦， 对，今天还有一位影人在我身边。 对 吧， 其实刚才我觉得，我跟我的搭档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说其实今天你是一个人防我们三个人。 对对对，哎，要不这个大文来说一说这次你的这个创作。 我的创作呀，因为只能说叫创作者之一吧，因为作为这个制片和这个主演啊，其实在这个，就是我想问杨科导演一个问题，就是说既做制片，然后又做这个演员的这种情况会多吗？ 我的当然了，我的三个片子基本上我那制片人都又当了演员，因为没钱，所以我们这临演就得找自己人。 对， 挺多的，挺多的。 对，没错。 陈凯歌的御用演员和制片都是陈红。 啊。对，所以说昨天在节目当中你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个角色在摄像机前和摄像机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在摄像机的另外一头呢，那么我是制片，我需要去管理全组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事情，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我第一时间要去解决去克服，然后呢解决完了之后我马上又要回到摄像机的另外一头，然后要进入演员的角色，就这个调整还是很难的。 对， 大文先说说， 因为也是没钱， 这次的放大的打分能打多少？ 我觉得如果十分的话，我觉得打七分吧。 七分啊。 柯 导， 我也七分。 不要随大流， 不要谦虚。 七分。 四平呢？ 我也是吧，差不多 三个七分， 正好21。 与大家看来还是略有遗憾哈。这个我作为一个外行，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就是拍短片和拍长片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就是是不是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导演在之前都是通过短片来试水，然后来慢慢的养成自己的这种风格。 你先说。 因为我没有拍过长片。 我也没有拍过长片。 杨科导演来说吧，因为杨科导演的长片现在已经在计划当中了。 我会觉得就是短片是个人表达吧，就是我们自己想表达什么，但长片人家从策划上人家就要先要考虑你电影的卖相了， 要考虑市场， 考虑商业性。 对，然后人家可能跟你聊的东西，当然人家可能看到你片子有这方面的潜质，或者你这个导演有这方面的潜力，人家可能想跟你谈，那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就会可能一下就会觉得好像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制作流程了啊。虽然现在我们也是在就是初期的一个交流阶段，但是感觉那个范儿和我们就是自己想做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这么说来，拍短片的时期还是蛮幸福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这种创作的自由度在，对不对？ 是，虽然很穷吧，但那种特别高，但我也不会觉得拍长片我不高兴。我觉得那个可能他会给我 是另外一种嗨，对不对？ 对，他可能给我更多的钱呢，然后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那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开心。我是也特别， 而且会有更多的受众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哎，对 对 对对 对, 对，更多观众可以看我们电影。 而且这个，我觉得杨科导演喜欢关注的这个青春题材呢，我觉得是一个永不过时的一个题材。 是的， 对对对。 但是好像国内拍残酷青春的这种还不是特别多哈。 我倒觉得就是说，你要拍老拍残酷的吧，因为我觉得我电影其实好像听起来是残酷，但我觉得不残酷，它是温暖的结尾。这真的是我自己的，就是因为我电影是其实就想讲两个字，就是救赎。 救赎。 对，我所有的电影都关注的是这个点，所以我不可能让我的电影它最后结尾是一个很丧的，或者说是那种不会。 就是说主人公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种治愈。 对，自我治愈，他也治愈别人。 四平呢？想问四平，就是，四平喜欢哪些导演，什么类型的影片？ 其实我 比较喜欢的是悬疑类的。 悬疑类的， 对，我比较喜欢悬疑类的，就是最早喜欢的是希区柯克、 啊、 然后他因为我第一个短片就是拍的就是一个悬疑类题材的短片。 哎，那是个什么故事 啊？那个故事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吧、啊、因为当时大三嘛，然后拍第一个短片、啊、可能想做的比较刺激一点啊，或者是想玩一些视听啊，就是摄影之类的、啊、然后那个故事呢其实就还是一个创意短片类型。嗯，它是一个就是讲的一个空间，同一个房子里面，一个空间里面，一边是一个有想自杀的一个男人，然后另一边呢是一个求生的一个女人，在同一个空间之内、嗯、然后他们两个形成的这种鲜明反差是我这个故事最想表达的。然后最后结尾，这个女孩她那个男人在自杀的同时他救了这个女孩、 嗯、 他们出去了，然后但是这个时候绑架这个女孩的那个人回来了，然后他们又进行了一次交锋，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我在练习自己的一个视听，然后各个方面组接镜头包括剪辑，这个短片是我自己导演然后编剧还有剪辑，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开始拍摄短片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一个玩法吧，可能是、 嗯嗯嗯、 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影片有多么成功，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次的尝试是一个起步、嗯、 对， 然后接下来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截然不同，当时我们老师也问我说你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题材你自己有把握吗？ 嗯嗯嗯， 而且我树窗这个片子里对我最难的是群演很多、 啊、 是因为我的班级里面的同学有近30个人，然后最大的那个场面可能都有50个50-60个人，就是很多人让我去把控，因为第一个片子就只有3个人，然后我觉得就是从第一个短片到后来这个一个递进的过程是对我的一个促进吧，我觉得自己、 嗯、 然后也给我自信，包括来到这个节目、 嗯、 跟其他的各位导演在重庆青年影展、 嗯、 我们交流、 嗯、对， 我觉得自己成长了，而且坚定了自己继续去做吧，继续去在电影这条路坚持下去。 嗯 嗯， 觉得挺不容易。 大文，你喜欢什么题材的电影？ 我喜欢什么题材电影、 嗯、 我觉得还挺多的。 嗯 啊，你比如说青春题材的我也喜欢。 嗯 啊，就是那个致我们中致青春的那部影片的时候， 赵薇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嗯、我看完那部影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还在学校啊，我也还在学校，然后喝完之后呢，啊，什么喝完之后，看完之后我就立刻拉着这个同学们，我说走走走，我说似乎这个影片里的每一个剧情每一个情节人物里好像都能找到我的影子，我说不行，我要喝酒 啊、 嗯、然后那天晚上我就醉了、嗯、 所以这次的这个重庆影展会也会给你一些信心，对不对？ 对，其实我更喜欢的事情呢也会有创作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啊，可能比方说这个剧本啊，这方面的可能包括打磨故事啊结构啊，可能这个不是我擅长的，但是我擅长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比较细致吧，也因为也可能我们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事件啊，包括不同的人啊，我会对这个人性啊包括社会的一些发展呢、啊、一些很多方方面面，这个是我关注的啊。那么关注的话，无论是比如说要跟导演合作呀，或者说如果说自己再去另外的塑造角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呢，我就相反，如果说我对于电影这件事情来讲，我反而不着急，我就是一个随缘的一个事情啊。比方说如果说这个啊，以后这个杨科导演下一部长片要找我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今天的缘分， 预约了啊。 对，就这样的感觉。 嗯，看来这次这个在重庆的这个结缘哈，给大家心里留下了非常非常温暖的回忆。 哎， 我也相信这个友谊会延续下去哈。要不大家说说下一步的计划吧。刚才思平说现在在读书，对吧？这个课程会持续多久？ 我现在是研一，然后刚刚开学一个月，那么这个读书计划可能是要进行三年 啊、 哦、 这个研究生。 对，我是在这边要读3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计划就是研一先积累，还是进行一个沉淀和积累。 嗯， 因为 读书阶段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嗯， 而且这段时间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阶段，我们可以选择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没错。 然后但是等我们去了工作啊，包括各个方面接触，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静下来，在这样快节奏的一个时代下吧。 嗯， 然后研二的时候可能也会着手自己写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研三的毕业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毕业创作， 嗯， 然后自己想在这段时间积累啊，然后也写一些东西，积累一下自己一些经历啊，包括把曾经的一些想法也都写下来，然后同时跟其他的各位师哥呀，包括长辈，去外面就学习一下，实践一下，这样同时也不能说就是一直在学校学，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结合一些实践经验， 对，去采采风是吧，找找创作的灵感， 对 啊， 对。 那么如果说现在我们来展望一下的话，就是思平，比方说如果说我的以后未来的第一部长片，如果说现在想我想做的话，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离自己很遥远，但是如果说真的是让我拍一个东西，我可能确实还是会从自己的经历， 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啊， 讲自己的故事， 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虽然说有的时候说可能有一点过于主观啊，或者是你讲自己的故事可能会观众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这个东西是自己最喜欢包括最想表达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一个初衷。 嗯， 是因为后来我本来我对这个专业其实不了解，就是我大学时期，后来到了大三其实我才觉得自己喜欢上这个专业了，然后才想说现在继续读研，然后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一个热爱和喜欢，然后才会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专业其实也可以说你去继续工作，我的大部分同学他们也都选择了去开始工作计划呀，包括出国留学，但是我之所以会继续想去学这个专业是因为很喜欢，然后包括也回到北京，因为我家也是北京的，然后回到父母身边可以继续在这块儿去做，然后写自己的故事， 写自己的故事。 对，柯导呢，下一步什么计划？ 应该就是忙活长片的事儿吧。 哇，好大的计划呀。这个估计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对吧？ 我也倒不觉得会吧，反正现在谈都在谈我，但我不会觉得这会在很遥远的未来。 你会对这部长片有很高的期待吗？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当然我觉得只要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让我感动了，是我想说的话了，哎，我觉得这方向基本上就对了，所以我也不会特别担心或者是怎么样。 都是非常踏实的影人哈。大文呢？ 没错，非常安静。我呀，我下一部作品，然后这个我们这次回来之后呢，跟郭导这个初步聊了一下，然后呢，这个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啊，我先预约一个角色，先预约一个柯导那儿的角色啊，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随缘的事情，尤其是这次，真的是，其实在大荧幕上上映自己的影片，然后看到自己的形象的时候，我那一刻是心是跳得非常快的。在那一刻的时候 被放大了哈， 对 电影的名字也叫 对被放大了。其实那一刻哇，就感觉真的是就好美妙。 对 啊，包括这个那个晚宴的时候啊，你就喝了很多的酒， 特开心，特开心， 对对，特别开心啊。然后包括也得到了这个小东老师啊，包括这新导的 新宇坤， 对对对，一些肯定吧。然后就说哎，说你那影啊，就像柯导刚才说的，说这个真的是评委老师啊，包括组委会的一些评委都会每一部影片 看得特别 认真。他说一说放的哦，都说放的哦，我知道，这一出来之后就是你那个单眼皮那个特写那个镜头，我就那单眼皮就是我的 背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很受尊重，很感动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年轻人可能我们现在真的不显山不露水，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做出来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一些作品得到他们的肯定， 我还特别想问，就是两位对于现在就是我们一个年轻人电影市场的一个看法啊。大家也知道这些年这个国内院线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身价不断的在提升哈，这个国产电影应该说也是不断走高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啊，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状况，以及说我们这个年轻的创作者啊这个团体，柯导。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跟制片公司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电影都要排演嘛，然后呢那制片公司就因为我们排演，如果我短片都要两个月，可能长片势必就要更长， 对， 但是现在制片公司他们可能会觉得现在你要排演两个月嘛，而且你又要找一个就是说有一点名气的明星为你来挑梁，好像你排演两三个月这个不太现实吧，然后说我们是不是会势必会增加电影成本，但是你仔细想想20年前巩俐拍那个大红灯笼啊，包括拍什么秋菊啊，他们不都是这样吗，就是说都要在当地叫做那个叫什么体验生活， 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个时候叫， 是， 所以好像我们现在要费很多的这个周折去回到电影创作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创作的过程， 我特别特别认同。 对，所以 因为整个我们的这个因为互联网就所有的行业节奏都在加快， 是包括 大家都希望快速看到一个结果， 对，包括比如你的戏那可能你要发型它要变一下，那可能那时候我们还要拍个广告，所以我们发型不能按你的来，所以这个可能都会干预到创作，但是我又会觉得这也是挑战了，然后我们怎么在这个挑战下怎么去应对，包括跟我也是很有信心的要去说服演员，因为我觉得你要来我的戏的话你就很有可能会在表演上有很大突破，我是很有信心去说服这个演员，但是我看市场是不是究竟给我这口饭，然后我也拭目以待吧， 千万不要这个被商业的这个改变了哈， 对， 还是希望能够坚持自己拍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东西， 对，四平呢，四平怎么看，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各类的其实说我是想从我们现在拍短片包括电影节这是一个渠道，其他像我们现在学生时期大家其实在拍的很多短片各色各样，甚至说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抖音啊或者其他自媒体方面的一些视频现在也都在做，那么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你作为年轻的就是导演啊包括创作者，他们更多想做的是一些一些快餐类的，或者是说比较让我们看起来不会那么沉重的一些题材，比如说 娱乐化的综艺感的， 对，就是因为这类的题材也是我平时生活中就我们创作这种片子比较长，长的话可能大家就是看的话也不知道能够看多久，但是现在比如说一两分钟的这样的短片，自媒体这样的在手机上我们看，其实这样的短片题材特别的广泛，甚至说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生活中的角色，这样的一些短片题材其实是我觉得有可能在近几年会比较流行，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就是抖音上这一些短片视频，因为我最近开始去关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同学他们拍的就是我们现在拍的小作业，就是都是一些非常简单化的一些东西，但是却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因为它的节奏啊包括想法很单纯，我们现在就是在大时代下我们创作的题材很多的电影啊包括网大就是都很流行一些，比如说啊悬疑啊爱情就这些都可能大家很熟知的一些题材，但是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大的题材放到一个很短暂的视频当中，其实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是很难的， 对，质量不够， 对，然后我就是也是引发了一些思考嘛，就是说自己在创作15分钟短片，如果说让你创作1分钟给大家去看，然后你能不能真的把它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就会陷入思考，因为现在就是说很多视频他们也想做得很好了， 没错， 想做的就是说质感啊包括内容啊想做得更高级一些啊，或者是，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很难，我们要在很快节奏的一个时代下去捕捉一些生活的细节，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在近两年啊当中在筹备自己长篇之前还是在一些短的影像上来下一下功夫，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有长篇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现在短视频平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抖音啊，包括快手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平台，现在真的是占据了我们大量的 碎末化的时间， 海量的碎末化的时间，而且呢，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内容的同质化呀，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就擦边球的一些内容啊，然后这个真的是值得去思考的。就像刚才思平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好的东西、好的故事，在短时间之内，然后精美的呈现出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挑战。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二位导演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期待你们以后的作品跟我们早点见面，谢谢，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 加油 活力 Music， 拜拜。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